子语 T T 小心 小心 崴 崴 当时 当时 夜里 夜里 种 种 馒头 馒头 拽 拽 背 背 严重 严重 诊所 诊所 医疗 医疗 性急 性急 欢蹦乱跳 欢蹦乱跳 醉过 醉过 搀 搀 平板车 平板车 挂号 挂号 自费 自费 公费 公费 个人 个人 保险 保险 公司 公司 职工 职工 护士 护士 上药 上药 美 美 羡慕 羡慕